颜料园把麻雀递给小玉姐。 姐，给我哥炖点汤喝吧。 说完他便呆呆地坐在任小素身旁。王富贵对颜六元说道， 也别太担心了，你哥命硬，不会有事的。 其实颜六元也坚信这一点，任小素是超凡者，以超凡者的身体素质，只要不是致命伤，那就不会被病痛折磨致死。而且他也为任小素许愿了，如今只等着看反噬是什么。通常颜六元都会根据反噬的危险程度来判断任小素的安危。就在此时，小玉姐已经拔掉了麻雀的羽毛，甚至将内脏都剥好了放在一旁。这个女人刚与任小素、颜六元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，连杀鸡都会被吓得尖叫。那时候任小素和颜六元还老在旁边笑她来着，结果现在她的动作已经熟练得不能再熟练了。生活使人成长，小玉姐愿意为任小素和颜六元改变。锅里的水已经煮沸，他将麻雀丢了进去。麻雀才刚入锅，香味就随着滚沸的水蒸气飘荡出来。此时正是清晨，好些难民闻到香味忽然从睡梦中醒来，大家朝这边看过来，面露惊讶。这些难民逃难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带上自家细软，例如手表、首饰、金银、现金。而小玉姐他们逃难经验都已经很丰富了，他们很清楚荒野上最需要什么，老王也早就把钱换成了更容易变现的药品，只带了少量的黄金与现金。在战争中，黄金都不如药品来得珍贵。这时有人慢慢朝小玉姐他们这边走来，难民们都已经饿了一天，此时正饥肠辘辘。一名中年人说道， 给我弄碗汤吧。 说话间此人甚至没有请求的语气，小玉姐瞥了他一眼说道， 滚。 颜六元冷冷地看着这些壁垒人，他太清楚这些人真实的嘴脸了，敢凑过来的人都是不要脸的。心地善良的老实人都坐在原地没动弹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时的肉汤有多么珍贵，不好意思开这个口。却见一名胖胖的中年人被其他人簇拥着走了过来，那中年人看到江武等人的时候便是眼睛一亮。要知道江武是非常好看的，而他身旁则全是女学生，而这队伍里的男性要么是王富贵这样的老帮子，要么是王宇池、任小素那样的伤员。颜六元看起来年纪又那么小，所以这队伍看起来就很好欺负的样子。那胖子倨傲道， 我是108壁垒的后勤司司长徐世端。 颜六元冷笑着站起来，他走到徐世端的面前， 这里不欢迎你。 徐世端被气笑了， 哪儿来的小屁孩，让开！ 现在是战时管制，你们的食物被征用。 话还没说完，徐世端便怔怔地看着胸口的匕首，他没想到面前这少年竟是二话不说捅了他一刀。颜六元慢慢将匕首拔了出来，任由徐世端伤口里溅出的血液洒在他的脸上，周遭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然后才害怕地向后退去。颜六元平静地说道， 不要再有人靠近我们这里，这话我只说一遍。 曾经任小素在集镇对他说过，不要害怕惹事，在这荒野上你只有让所有人都害怕你，你才能活得更久。但惹事也需要注意分寸，找到始作俑者，不要扩大打击范围，这样始作俑者就会被其他人抛弃，你却不会被群起而攻。人的天性都是惜命的，当久在壁垒里安逸惯了的壁垒人发现有人敢杀人，有人比他们狠的时候，他们下意识就会选择退缩。以前这种事都是任小素来做的，如今既然任小素还昏迷着，那就由他颜六元来做，就像曾经任小素为他做的那样。难民们开始退得远远的，小玉姐走过来用袖子帮颜六元把脸上的血迹擦掉。颜六元忽然叹息道， 小玉姐，我今天才彻底明白我哥以前都背负着什么。 麻雀虽大，可肉却不够30人分的。江吴原先带的学生有28人，如今跑了3个，还有25人。这里还要算上王富贵、王大龙、颜六元、李小玉、任小素。 一只麻雀怎么能够啊？煮麻雀的时候，小玉姐就在旁边清点他们的物资，她叹息道：“ 这干粮恐怕两天就吃完了呀。” 严六元抿着嘴唇，若是任小素在，他们哪用担心这种问题？就在此时，有人忽然低声说道：“ 我看到他们了。” 说话的是个学生，严六元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 看见谁了？”“ 同学。” 汪雨池黯淡道：“ 他们肯定看见我们了，只是不敢过来罢了。” 这时严六元才明白，原来他们说的是之前抛下他们离开的三个女同学。严六元转头看向江吴，然而他却发现江吴此时正木然地坐在任小素身边，一言不发。“ 江吴老师。” 江吴苦笑一下：“ 我不怪他们，随他们去吧。” 似乎江吴也没想过要找回那三位女同学了。严六元看到江吴的手握成拳，指甲都快把掌心给刺出血来了，忽然间江吴说道：“ 把我的那份干粮给他们可以吗？我可以饿着。” 严六元恍然，虽然他心里有一万个不同意，但这大概就是自己哥哥愿意救江吴的原因吧。如果是任小素清醒着，会怎么选？ 好吧。 严六元叹息道：“ 但江吴老师，你也不用饿着。一个队伍里的人，既然做出决定，那就大家一起担着。” 说完，严六元让一名男同学提了一小袋干粮给对方送去。那男同学把袋子塞在女同学手里，转身就走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只见那三个女孩坐在地上，抱着膝盖嚎啕大哭起来。严六元撇过头去，不再看他们一眼。此时此刻，没人去指责他们什么，因为在这废土之上面对实验体的威胁，而任小素又昏迷不醒，所以他们做出当时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。虽然大家很难过，但对方并不算是做错了。这世道，还有什么事情比自己的命更重要呢？但理解归理解，重新接纳已经是不可能了。严六元平静说道：“ 那就随他们去吧。” 这条路是自己选的，没有办法的事情，而且他们现在处境也不好，随时都可能要再次面对来自李氏的威胁，所以大家就各走各的路好了。这时小玉姐提醒道：“ 哎，镇大民人数很多呀，里面会不会有医生？如果有医生的话，让他来给小苏看看什么情况呀。” 严六元忽然惊醒：“ 对对对。” 说着严六元便提着匕首走进了难民人群，高喊：“ 谁是医生？站出来，给我哥治好伤，有馒头吃。” 顿时难民人群里好几个人都把手举起来了，主要是听到有馒头吃这句话实在太诱人了。荒野上的食物就像黄金一样珍贵，这还是逃难一开始，过两天馒头换个美女都不是不可能的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严六元扫了他们一眼，冷声说道：“ 不是医生的可别乱叫我，让我发现是冒充的，耽误了我哥的伤势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 结果这一嗓子刚说完，好几个人立马放下举起的手，毕竟严六元刚刚杀万人的余威犹在，那后勤司司长还没凉透呢，谁敢这会儿顶风作案？严六元问道：“ 你们都是治什么的？” 一名戴着金边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说道：“ 我是壁垒正骨医院的，我早就注意到你哥的情况了，他应该有骨折伤。” 严六元愣了一下：“ 那你快来给我哥处理一下。” 那中年男子站着没动，严六元乐了，他把一个干瘪的馒头塞到对方的手里，对方这才再次一步。医生走到任小素身边蹲下，严六元问道：“ 如果只是骨折的话，我哥为什么现在还没醒？” 医生的手指在任小素身上试探着，他说道：“ 这么多处骨折，应该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。” 严六元说道：“ 你先看伤。” 过了一会儿，医生说道：“ 粗略估计骨折的位置多达十来处，甚至还有粉碎性骨折的地方， 这么大冲击的力度肯定波及到了脑部，所以他现在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了。 那先把他骨头给正好。 医生摇摇头， 我只能正四肢关节的骨折错位，但其他地方我需要专业的辅助器材，甚至需要往骨头里面打钢钉才能保证他恢复的好一些，但即便如此也肯定无法完全恢复，恐怕他以后的生活上会和普通人有些差别。 这医生已经说得尽量委婉了，直白点讲就是他没把握给任小素正得很完美，而且粉碎性骨折这种症状哪是上手拼一拼就能拼上了，别说他现在连个 X 光都看不到，就算能看到也做不到。颜六元的脸色当即便阴沉下来，任小素要残废了，他不信，他不愿相信。这时小玉姐愁眉不展地问道， 他脑子会出现什么问题吗？比如失忆？ 医生解释道， 虽然我不是脑科的，但是我知道其实失忆的情况并不算多，暂时不用往这方面考虑，倒是如果他的断骨再接不上，很有可能会导致坏死的情况出现，那就没救了，起码在这荒野上是救不了了。 颜六元沉默着，说实话他反倒希望任小素可以忘记一些人一些事，他知道任小素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，不然不会收留陈无敌，不然不会去救李清正，所以他不知道任小素醒来后会有多难过。如果任小素醒来知道陈无敌不在了会是什么反应，那颜六元倒宁愿任小素失忆了。忽然间一个虚弱的声音响起， 让他走，我的伤不用别人治。 颜六元惊喜地回头看去，他赫然发现任小素已经睁开了双眼，只是眼中有深深的疲惫。颜六元低声说道， 哥，让医生给你正骨吧。 不要，我自己可以。 任小素艰难地笑了笑，他打量着四周，连脖子动一下都很困难，只是他忽然愣了一下， 无敌呢？你们见无敌了吗？ 周围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跟任小素解释，甚至他们打心底里不想跟任小素解释什么，只希望任小素永远蒙在鼓里。王富贵说道， 大师兄，他说他有事先离开一阵子。 任小素呆呆地看着王富贵，他不是傻子，或者说他比大多数人都要聪明一些，不需要再说别的了，他已然猜到了真相，所以当王富贵这么说的时候，躺着的任小素忽然流出两行泪来。 他怎么走的？ 颜六元让医生离开后坐到了任小素身边。 无敌哥走的时候膀大十方妖魔，脚踩万千魑魅魍魉，天上绽放出了七彩的云朵，璀璨的天光投射在他身上，就像是为他打开了一扇天门，我猜是天上有人来接他了吧。 任小素没再说话，周围也再次陷入了沉默，可是颜六元忽然发现任小素浑身都在颤抖着，就连脸色也潮红起来。颜六元掀开任小素的裤腿和袖子，赫然发现任小素的腿部和手部的血管都变成了银色。颜六元自己也有纳米机器人，所以他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。任小素竟然在全然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强行用纳米机器人给自己正骨，总有人形容自己的痛说是痛到骨髓里，但这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，而现在任小素的痛入骨髓并不是一种夸张修辞，他的骨头碎裂了，一片片骨头卡在血肉里，他需要用纳米机器人不停地搬运着骨片，一片片地重新贴在自己断掉的骨头上，就像是在玩一个拼图，有时候拼错了还需要接下来重新拼，那种疼痛仅仅只是接好了一只胳膊便让任小素直接晕厥了过去。没过一会儿任小素就醒了，醒了以后继续用纳米机器人给自己正骨，一声不吭的。颜六元在一旁哭的声音都连不到一起了， 哥， 你休息一会儿吧，求你停一停。 可任小素咬着牙没有说话，他不能停，他只有尽快把骨头接好，然后用纳米机器人固定起来，他以后才不会落下什么后遗症。这废土太危险了，如果他以后是个残废，该怎么去面对那未知的危险？这醒了晕，晕了醒，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。颜六元忽然明白，任小素这是要拿身体上的疼来压住心里的疼。那种心里的疼就像是心窝里被人扎了窟窿，空荡荡的。当王富贵和李清正明白任小素在做什么的时候，都震惊了。如果不是亲眼看到，他们很难相信竟然有人可以忍受这样的疼痛给自己接骨。寻常人哪怕是被割一刀也会疼得惊呼吧，而任小素现在则是在自己身体里割了无数刀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将卡在血肉里的骨片取出来。直到任小素将全部的骨骼都修复，用纳米机器人固定好之后，才昏昏沉沉地睡去。他身上的汗已经把衣服给彻底打湿了，小玉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为他把汗擦掉。颜六元忽然说道， 以前我哥还不会打猎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吃的野菜。 旁人都愣了一下，他不知道颜六元忽然说这个是为什么。只听颜六元继续说道， 也没人教过他哪种野菜不能吃，哪种能吃。有些野菜特别苦，有些野菜还有轻微的毒，你觉得他是怎么知道哪些能吃的？那是他自己先尝过之后，才把可以吃的留给了我。富贵叔说的没错，我哥命硬，他要命不硬，早就被毒死在荒野上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此时难民们见也没再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，便决定停留在营地这里等待李氏军队的救援。他们坚信李氏会来救他们的，毕竟他们是壁垒的合法居民啊。白天的时候，颜六元短暂地补了个觉，没有壁垒人敢在白天再接近他们了。而集镇上逃出来的流民则在颜六元身上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，是与他们一样在荒野上讨生活的狠劲儿。到了晚上，颜六元就寸步不离地守在任小素旁边，以前是他守夜，现在还是。半夜里，所有人都被一阵哀嚎声惊醒，他们朝声音来源看去，结果便看到颜六元双手血淋淋地守在任小素旁边，而他脚下则躺着两个成年人，其中一人还在苟延残喘。颜六元拽起那人的头发，将对方给拉扯起来，他平静地将匕首从对方脖梗上抹过。 再有人偷偷靠近我们，就是这个下场。想找吃的，自己去荒野上找。 曾经任小素和颜六元都有点疑惑，为何颜六元也是超凡者，可他体力增强的好像并不多。按照其他超凡者的进度，觉醒那么久了，身体素质应该比成年人高许多了才对，可颜六元却不是这样，仿佛他超凡者的身份是假的一样，连寻常的反噬都无法抵抗。而现在任小素用纳米机器人帮他把这块短板补上了，壁垒人都畏惧地看着颜六元，他们忽然意识到这孩子快要疯了，只要有人可能威胁到他身边那个昏迷不醒的少年，对方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。而且他们感觉到颜六元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厌恶。有人离得很远小声说道， 等军队回来就把他们的恶行全部汇报上去，等待他们的只会是严厉的制裁。 对，李氏的军队应该很快就到了。 只是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心里也觉得有些隐隐不对了，这都一天过去了，李氏的军队怎么还没到？就算青圣山前线在打仗，可后方壁垒 不是还有好几支部队吗？怎么没人来呢？然而就在此时，北方有车辆的灯光隐隐约约靠近，难民们全都一阵振奋。 李师的部队终于来了，我们得救了。 可是当车辆靠近后，看到他们这些难民却毫无停车的意思，长长的车队竟是直接往南方继续开走了。等到后方步兵部队经过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拉住一名士兵喊道： 长官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救救我们，救救我们吧，给我们发点食物啊。 那士兵冷漠说道： 救你们？那谁来救我们？北方青圣山一线已经沦陷了，杨氏的装甲旅、步兵旅马上就到，我们要撤到后方广营山去。 一人带着哭腔说道： 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这里有人行凶。 结果此刻李氏军队里有军官吼道： 与枪戒备，打了败仗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，防止间谍混在他们的人群里，禁止他们靠近。 哗啦啦的拉枪栓的声音响起，李氏军队竟是直接把枪口对准了难民们，并大声吼着让难民后退。难民们做梦也想不到，他们等了一整天的李氏军队竟然这么对待他们。他们急了：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壁垒的合法居民，我要投诉你们。 可是李氏军队听到这话便有人笑了： 哼，投诉？去哪儿投诉啊？你能活下来再说吧。 说完李氏军队继续撤退，有难民想要追过去，却听到枪声响起，李氏的子弹就打在他们的脚边，警告他们不要乱动。有些难民当场便有些崩溃了，壁垒塌的时候他们的世界观便曾受到一次冲击，而此时他们期盼的救兵抛弃他们时，这又是一次剧烈的冲击。阎六元他们的想法则和难民们不太一样，此时的阎六元反而更担心李氏把他们一起带走，当下里他最不想接触的便是李氏的部队，毕竟任小素现在的身份比较敏感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距离李氏离开已经有8个小时的时间，任小素重新苏醒，这次他的眼神中已经是一片平静了。 往山里走，不要在这里逗留。 此时的任小素已经隐约有了退隐山林的念头，当然这也是种子的出现给了他可以带着大家隐退山林的能力，那些种子足以让他们在荒野里开辟一小片净土了。唯独有一点不好的是，伤筋动骨100天，虽然任小素现在身体素质迥异常人，但想要痊愈恐怕也得几10天吧。可是忽然间北方传来装甲车履带在山林间行进的特殊响声，原本白色积雪的地面在装甲车碾过之后翻起了一块块泥土，露出了下面的黑色地皮。任小素躺在原地动都不能动，他皱眉叹息： 完了。 只因为他昏迷的时间太长了一些，所以耽误了离开的最好时机。却见杨氏的装甲旅和步兵旅快速到了，难民们强自镇定地说道： 杨氏应该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，我们只是平民老百姓，又没有参战。 对，战争是李氏发动的，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。就算杨氏占领了108壁垒，我们也是108壁垒的合法居民啊。 当杨氏部队赶来的时候，装甲车里的一名军官皱着眉头看向难民，他示意队伍停一下。 应该是108壁垒里的人，一级警戒，防止这些人冲击队伍，派2支加枪连去收缴所有人的枪械。 那军官跳下装甲车，杨氏的2支加枪连快速冲进人群，但凡遇到一点点抵抗便开枪示警，或者用枪托把人砸翻。 你们是108壁垒的难民？ 这军官明显也知道108发生了什么，所以遇到难民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有难民回答道： 是的，我们是108壁垒原先的居民，长官，我们无条件服从杨氏指挥，并全心全意支持咱们杨氏占领108壁垒，但长官可否帮我们清扫108壁垒，让我们重返家园？ 只是一照面的功夫，有些难民便转换了身份，他们的骨子里并不会对哪个财团产生什么归属感，谁统治那就听谁的。只不过那军官并不领情。 回108去，谁知道你们其中有没有藏着间谍？万一我们去广营山作战的时候，你们在后方作乱怎么办？ 说着，军官对身旁的副官说道： 两支加强连留下，让这些难民自己在这里建一个难民营出来，严加看管。 哪个财团都需要人，有人才有生产力，不然谁来挖矿？不然谁在工厂负责生产？所以对于财团来说，人也是资源之一，他们当然不会滥杀无辜。可是战争结束之前，这些人就别想走出难民营了。此时青胜山一线的李氏军队已经崩溃，东边庆氏面对的双龙山、滩头山、凤仪山一线也是全线溃败。李氏大势已去，只能退居最南方，依靠天险守住他们最后一点地盘。在那里，三家财团还有硬仗要打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杨氏部队继续向南进发，而两支荷枪实弹的加强连则留下来，作为难民营建立的看管者。加强连的连长说道： 我将给各位指定每天需要做的工作以及需要完成的量，如果完不成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想要建立难民营，那就得先把周围的树木砍断，然后用木材来搭建房屋。工具是加强连都带着有的，这两支加强连本身就是工兵营里的作战序列，专门给装甲部队造路用的。而今杨氏面前一路坦途，工兵营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，所以才能分出两支加强连留在这里。杨氏部队的效率很高，只用了一个小时便统计好了人数，并给每人分了任务。可是颜六元忽然发现，这任务分配竟是连伤员也包含在内了，连伤员也需要足额完成工作量才行。现在任小素伤势未好，还时睡时醒，这怎么完成工作量？如果任小素伤势好了，他们大可以从难民营里杀出去。任小素的外服是装甲，根本无惧这些普通士兵。但没有如果。 咱们现在怎么办？ 王富贵看了看已经又昏迷过去的任小素。 只能先躲在这里。 颜六元说道。 好在杨氏不会通缉我们。 可咱们有两个伤员。 王富贵说道。 这安排下来的工作量也完不成啊。 颜六元皱眉走到加强连连长身边客气道。 长官，您认识杨小锦吗？ 那加强连连长没好气道。 别硬扯乱七八糟的关系，想要偷懒。你说的人我不认识，赶紧干活去。还有你们那些躺在地上的朋友，不许偷懒。 颜六元眼神冷了一下，但他没有跟对方争辩什么，而是忽然说道： 他们的工作量我帮他们完成行不行？ 行啊，怎么不行？只要你能完成。 颜六元静静地站着，他们如今有六个伤员，要是替六个伤员把任务全都完成了，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工作量。那加强连给每个人分配任务时，一定会定一个每人全力才能完成的任务，那就意味着能把自己任务完成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，还怎么替别人完成呢？这时王富贵、李清正走到他们旁边说道： 别担心，我们和你一起，咱一起把这难关给渡过去。 还有三名没受伤的男学生也站了过来。 还有我们。 就连女学生也举起手来。 我们也能分担一些吧。 受伤的王宇池也挣扎着站了起来。 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，我也可以去干活。 颜六元笑了笑。 坐下吧，别落得残疾了，不用搞得好像多么壮烈一样，就是干点活而已。 不得不说，颜六元感觉还是有点温暖的，身边这些人都已经经历过时间的考验了，大家都是共患难的队友，也算是有了彼此信任的基础。再看周围其他难民，一个个身边连能互相帮助的人都没有。以前颜六元和任小素都是独来独往，就他们两个人，而现在某一刻，颜六元忽然感受到了一丝团结的力量。小玉姐拿着一把泥巴 挨个把女学生和江吴他们脸上给涂了一些泥。 哎，来，在这荒野上啊，没有小宿的时候就得防着别人惦记咱们了。你们一个个肤白貌美的，肯定会有人起心思。等会儿啊，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衣服也换了，穿宽松一些，不要显露身材啊。 女学生有点为难，这脸上涂了泥巴也太难看了吧。不过能熬到这时候的女学生都不是傻子，他们任由小玉姐给他们涂。等涂完之后，大家互相看了一眼，便乐呵呵地笑了起来，都一样丑。小玉姐接着说道， 兜里记得揣一块石头，如果真有人图谋不轨，就用石头拍他脑袋，记得拍眉后一寸的位置，狠一点说不定能拍死人，小素教我的。 这就是小玉姐跟任小素学来的生存哲学，先低调隐藏，藏不了就杀人。想要建一个难民营并不是什么小工程，期间夯实地面、挖掘地面、伐木建屋等等，每一项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。若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来建造营地，也许没几天就能完成了，但加枪连摆明了只是要当监工，没有上手的意思。甚至当他们发现有人偷懒的时候，还会毫不留情地用枪托往对方的身上砸。一个老人被士兵砸到了腰上，硬是再也没能重新站起来。也有108壁垒的居民想要抗议，可抗议的话刚说一半就被士兵给揍倒在地上。难民们全都麻木地干活去了，他们忽然明白，原来战争到来时，他们的命运也将改变。那战争中无人可以置身事外。其实杨氏要建立难民营也有一部分深意，让难民在建造营地的过程中把精力全部耗尽，这样就没什么功夫闹幺蛾子了。这一般是他们对付老兵的方法，一批老兵快退役的时候，为防止老兵闹事，军官就会带着老兵们去种树，挖数不清的树坑然后再埋了，一天天把老兵们折腾得要死，谁也顾不上闹事了。颜六元他们被分配去搬运砍好的树木，一天的任务就是每人每天搬运十根木头回来，两人抬一根，一根有大腿粗细。那树木沉重至极，尤其是颜六元个子稍微低了一些，当树木向他这边倾斜的时候，他感觉仿佛整棵树木的重量有一大半都压在了他身上似的。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每人抬十根好像问题不算太大，可当他们实际上手的时候才发现，那木头沉到超出想象。好在颜六元有纳米机器人，他将纳米机器人汇聚在肩膀、手臂、双腿，这样便能轻松很多。可是他不仅仅要抬十根，还要把任小素他们这些伤员的任务也给完成掉。慢慢的，纳米机器人的能量开始跟不上了，肩膀处也被磨得生疼，双手也都出现了水泡。其他人抬完一根还可以休息一下，可颜六元他们却不行。杨氏部队那边有登记好的名册，每人抬回来一根就必须在上面登记，这样才不会遭受责罚，来不得半点税分。而且这些财团部队根本不管你男女老少，竟是所有人都安排一样的繁重任务，完不成就要挨打。颜六元曾对任小素说，他讨厌壁垒，讨厌财团，讨厌壁垒人。他甚至对任小素说，如果杨小锦不来找他们，那他们就不去88壁垒了。之前杨小锦来到108壁垒的时候，颜六元心中还挺开心的，他总觉得杨小锦和其他壁垒人不一样。而且颜六元也寄希望于杨小锦所在的杨氏财团能够与众不同一些，不会那么视人命如草芥。可事实证明，天下财团一般黑，本质上都没有太大区别，不一样的只是杨小锦而已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小玉姐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地完成了工作量，可颜六元和王富贵他们还得继续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可怜王富贵一大把年纪了， 这一天工作下来，一条命都快去了一半。小玉姐等人短暂的休息了一下，又站起身来帮颜六元他们分担压力。可女孩的体力是有限的，颜六元把他们都劝了回去。晚上，小玉姐等颜六元再次回来时，便着急道：“ 六元，歇会儿吧，你脸色有点不对劲了。” 只见颜六元脸色苍白，嘴唇也有点发紫。这时，颜六元卸下了木头，小玉姐拉开他肩膀处的衣服，便看到那里已经是血肉模糊的一片。小玉姐心疼的小声说道：“ 哎，你怎么不用纳米机器人呢？”“ 没能量了。” 颜六元叹息道，他也想用啊，可问题是这一天的工作量太大，别人搬十根木头就差不多了，他和王富贵等人一天得搬20多根。“ 你回去休息吧。” 小玉姐说道。“ 还差几根，我去抬。” 颜六元拉住小玉姐的胳膊笑道：“ 哎，没事，我还能扛住，我这点小伤跟我哥的伤相比算什么。” 今天颜六元忽然发现，原来身上的疼痛真的可以压住心里的痛。那么他在想，任小素需要用骨子里的疼才能压住自己心里的悲伤，那任小素心里得有多疼？一旁有干完活的难民在看笑话，之前这些难民们还感觉颜六元这对人很凶，可现在怎么样呢？面对杨氏的部队，大家还不是都得去干活，而且有伤员的颜六元他们还得干更多的活。颜六元看着一个幸灾乐祸的中年人，他对小玉姐说道：“ 真希望我能有我哥的能力杀掉这些人。” 小玉姐给他擦了擦汗笑道：“ 我以前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啊，就会在心里咒他不得好死，甚至还会为他安排好几种死法，有走路摔死的，有被狼咬死的，想想就解气。你可以试试。” 颜六元艰难地笑道：“ 那行，我试试。” 结果就在此时，那中年人站起身来想要去方便一下，可他还没走两步，竟是忽然间踩到一块被人踩结实的雪面上，朝前面摔了过去。却见那中年人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，手臂在空气中无力地挥舞着，如果这样摔倒也不会有什么事，可他忽然发现面前有一块小石头。当他摔下去的那一刻，正好摔到一块凸起的小石头上，头破血流。颜六元愣了半晌，他以前不是没有咒过人，但咒的没有那么具体。但这一次，他忽然像小玉姐说的那样，在心里咒着刚才幸灾乐祸的中年人滑倒撞石头上，结果这中年人真的就滑倒撞石头上了。不过颜六元可没直接咒人死亡，过了一会儿，那中年人慢慢爬起来，骂骂咧咧道：“ 哎呦我操，怎么滑倒了？” 颜六元不吭声，继续去抬木头。小玉姐也没说话，回去照顾任小素。他们两个似乎都猜到问题出在哪儿了。小玉姐以前就知道颜六元可能也是个超凡者，但颜六元和任小素都始终没说什么，他也没问过。但每次任小素离开很久的时候，颜六元都会发高烧，这不得不让小玉姐觉得有点太巧合了。而现在这中年人的摔倒印证了小玉姐的一些想法，只是她不知道的是，就连颜六元自己也很惊讶，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。不对，这不是巧合，原来他的能力不只是可以许愿让任小素获得幸运加成，他也同样可以用具体的诅咒来杀人。这能力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用法，只不过他以前没有很具体的咒过人，所以没发现罢了。而现在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超凡能力好像还有另一种用法。只是这时颜六元忽然踩到了前面一块被压实的雪面，竟是突然失去了平衡一般向前摔去。刹那间颜六元惊觉不对劲，他运起身体里刚刚充能没多久的纳米机器人，他脚尖骤然发力，改变了自己的方向，摔在了一旁的雪地里。颜六元有点懵，他赫然发现连咒人也是有反噬的。 如果他没有任小素给他的纳米机器人，恐怕现在也同样是头破血流的下场吧。这能力太过诡异了一些，连咒人也会遭受相同的反噬。哎，不过颜六元看向自己原本应该摔倒的位置，赫然发现那里并没有石头。他摔倒的一刹那还以为自己会和那个中年人有相同的命运，但现在看来，这反噬并不是一模一样的，而是削减过的诅咒。区别在于，中年人摔倒时面前有石头，他的没有，危险系数大大降低。虽然咒人也有反噬，但结果好像是能够接受的，而且任小素已经为他补上短板，他承受风险的能力要比一般人强了太多。就好比他咒一个人被西南方一枚榴弹击破胸口第三根肋骨，在有准备的前提下，他完全可以提前用纳米机器人来挡住子弹。当然这样杀人肯定特别费事，但胜在隐蔽。当有人出现意外死亡的时候，谁能想到是他干的？谁会相信如今连诅咒都可以杀人了？颜六元不像其他超凡者一样有着超强的体魄，而这就像是世界为他的力量扣上一道枷锁似的，为了让他无法肆无忌惮地滥用。但任小素为他准备的纳米机器人就像是逆天改命一样。这一刻颜六元忽然觉得自己的能力说不定还有更多的用途，只是他还没有开发出来而已。晚上颜六元疲惫地回到任小素旁边，任小素已经再次醒来。 累吗？ 颜六元笑了笑。 不累。 任小素看着颜六元肩膀上的衣服都渗出血迹来，他小声说道， 我这里有三块李师给纳米战士准备的无限充能装备，不知道能用多久，你背在身上太显眼了，从明天开始你纳米机器人没能量了就回来转一圈，在我这里完成充能再出去，应该能顶上几天。 这还是任小素在313阵地捡来的，那时候林七他们所在的帐篷被炮火轰塌了，只剩下这三个还能用。任小素艰难地抬起手，他递给小玉姐两瓶黑药， 给大家受伤的地方抹一下，很快伤就会好了。 原本大家一个个坐在篝火旁边都倒吸着冷气，各自肩膀手上的伤口一碰就疼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而现在任小素刚刚醒来，就为他们解决了最大的困扰。此时大家都希望任小素能快点好起来，队伍里没有任小素太难熬了。颜六元对任小素小声说道， 哥，我发现自己的新能力了，诅咒。 许愿与诅咒就像是黑与白一样，一个是为人祝福，一个是咒人灾祸，却全都集中在了颜六元身上。任小素皱眉道， 把你的发现详细说说。 诅咒必须在心里形容得比较具体才行，比如是因为某种因素才导致某种结果，要符合逻辑，逻辑要非常清晰才行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